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第六场我讲先啦，咁佢嘅心水就系、是、QT 胆咧，即系 Q 胆咧，就攞只三号嘅万利高啊，就做胆咁，而家八点几倍嘅，咁就拖翻一号嘅永益善、四号嘅阳明高高、十号嘅肥仔威威，同埋十一号嘅欧洲之星。 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所以咧，即係講到呢個大灣區嚇，講到呢件事，根本上咧，根本係一個笑話，根本就係、是、即係笑撚死人嘅。 其實佢今次呢個係一個前奏嚟嘅啫，佢大把嘅嘢係我覺得會喺日後慢慢逐個逐個拱出嚟。 我放心啦，即係好似一帶一路咁。 嚇、啊！你 搞撚咗幾年啫？搞撚咗咩出樣？ 冇人刮你啦，根本而家。 屌你老尾！馬來西亞又話唔撚制，巴基蘭坦都話唔撚制，係嘛、啊？大家都知道你葫蘆裏邊賣咩藥嘅，大佬有利益嘅就話吸引到人啫，係嘛？冇利益嘅就屌你老母當你臭四啦，啱唔啱啊？ 廠你都有味啊！ 所以你睇下，屌你老尾！你亞洲國家你嗰啲一帶一路點撚樣？係咪？而家最近有一個好撚正啊！屌你諗咩沙特阿拉伯嗰個傻嗰個王子咧，個穆罕默德咧，屌你諗咩？而家就話哇正啊！一帶一路好，堅決支持中國咧，就對付極端分子好，即係對付新疆嗰啲 係 好咁啊！呢、這個大家都知道穆罕默德啊，即係一個野心家嚟嘅啊！咁啊，最近同美國鬧得唔開心，佢以為咁樣可以利用到中國，但係佢唔知道佢無知嘅就係中國都然 deep shit， 根本上件事刀幫。 都唔會佢件事都 work 唔到啊！ 真係笑死我啊！即係嗰啲，即係呢個世界羊股何其的多，係嘛？咁啊，呢個法改委就話四原則建大灣區，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即係越講得多就越唔撚信，越講得多，屌你老尾，你就越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嘅，係咪？即係你要佢話包括不走樣不變形，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咁莫非而家又不是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嘅咩？係嘛？即係點解我要特登整個大灣區又要按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咧？係嘛？咁到底香港係行緊憲法啦，定係行緊基本法咧？咁好啦，去到嗰邊我又行基本法定係行憲法咧？根本你冇辦法解決咁樣啲問題，係嘛？所以成件事都係我覺得係 bullshit 嘅。即係到而家，即係會同中共其他嘅所有嘅計劃一樣，都係吹鳩揾柒水嘅。 除非你唔同地方行嗰個法治，即係嗰個法律嘅邏輯係一致，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你香港啊，基於普通法嘅，澳門就基於大陸法嘅，跟住中國大陸咧，其實都係基於呢個叫做社會主義法律嘅。基本上你嗰個原則都唔同，其實係根本冇得搞嘅。因為你好似例如以紐約灣區為例咧，其實紐約灣區咧，佢係涵蓋咗幾個唔同州份嘅喎，四個州份如果冇記錯。咁其實四個州份，因為你知道美國聯邦制噶嘛，每個州份有自己嘅法律噶嘛，但係佢哋都係基於同一個嘅法律原則，咁咪冇事咯。但你香港呢個唔 work 啊嘛，大灣區呢、這個。 咁啊，歐盟啊嘛，人哋而家即 係 諗住係一個新嘅歐盟。 痴人說夢得好， 即係我覺得咧呢件事咧，即係大灣區，即係我覺得作都係嗰句啦。咁啊，香港人咧，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叫做覺醒咗嘅香港人咧，就必定係要挺身而反對㗎啦。咁呢個係吞噬香港嘅計劃嚟嘅，你唔使諗㗎啦。呢樣嘢係嘛，冇得講嘅嚇，冇得再狡辯嘅，根本就係、是。係嘛？邏輯亦都唔通，成個計劃亦都唔知做乜鳩嚇。係啦，即係呢樣嘢嚇，將來點發展係嘛？都係屈鳩我哋我估佢又唔會衰到逼鳩我哋一定要去嘅，即係夾硬遷徙嘅。即係除非佢已經放棄咗嗰啲咁嘅門面嘢，直接實行呢、這個鐵腕統治啦嚇。 直情鎖國咯，除非去到即係行冷戰嗰 度。唔係啊，到時佢鎖國嘅時候咧，佢香港就重要㗎啦，更加重要。係咪？佢以為香港仲可以有呢、這個 即係有呢個咁樣嘅功能。但係屌你老尾，你哋班友呢廿幾年嚟就嚟玩爛啦，爛咗七八成， 敗咗佢嘅本錢 啦，我哋本錢敗咗八成啦，俾你班中共嗰啲咩咁啊濕鳩官員，屌你老母，俾呢啲中共產黨，屌你乜搞撚彎咗大半啦，八成啦。 所以其實好簡單嘅啫，只要美國唔知心可能今年或者下年同你講一聲，我取消你個關係法。咁其實你成件美夢就破滅啦， 冇啦，破滅曬噶啦， 一句就可以收你皮。 係啊，跟住然之後英國又話：屌你老尾，中英聯合聲明不能履行啊！我而家就唔再俾咩唔再當你係一個另外一個獨立嘅即係咁睇法啦，當你一個中國嘅普通城市。屌你美國喐手，英國唔跟風咩？係嘛？唔會有好結果㗎，成件事。係嘛？咁啊，咪到時你咪真係背靠大灣區咯！屌你老母，你班柒頭走去擁抱咯，係嘛？咁啊，講到擁抱咧，今個禮拜都有擁抱嘅，另一個擁抱就係咧呢個林鄭月娥就擁抱土地發展委員會啊嘅一個政策。咁呢個咧就呢、這個所謂嘅擁抱呢個政策，就即係話咧佢全面接收曬，即係全面認同。啊！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所提出嘅建議 係啦，就完全擁抱嘅。咁其中一個一大嘅亮點就係呢個高爾夫球場嘅問題啦。就係呢個咧，佢就打算就發展將深圳高爾唔係深圳 粉嶺 將粉嶺高爾夫球場其中32公頃嘅土地係咪32？係啦，攞32公頃嘅土地出嚟啊，就發展房屋啊，咁啊割佢一忽仔出嚟。就發展呢個公營房屋，咁咧就換乜嘢咧？有啲人就話換啦，就換係發展1000公頃嘅人工島。 OK， 人工島都喺嗰、那個 係啊，都係喺嗰個建議書入邊嘅。 咁而咧再退讓一步咧，就話我哋唔研究郊野公園啦，就放埋郊野公園，就割咗呢個粉嶺高球嘅土地，就換嚟呢個填海1000公頃萬億填海方案。係啦，即係如果我冇理解錯誤咧，就其實就係咁樣嘅。咁你講緊啲背景先。 背景其實都冇乜嘢好講噶啦，因為我可能主要 focus 翻喺啲即係收高球場呢件事，我哋嘅睇法啦。嗱，好，我簡單直接啲啦，啲時間唔係好多。其實我覺得佢收32公頃，不如唔好撚收。因為其實跟白痴嘅，成件事係低能到極致嘅。你收嗰32公頃，你真係不如唔好收。因為咧，嗱，我嘗試去抄翻嗰份圖啦，咁你可以都望到啦，或者俾聽眾望一望啦。 綠色就係 成個紅色格咧，就係成個高球場嘅範圍。綠色就係其餘嗰140公頃唔收嘅，唔變嘅。收咧就淨係收呢忽仔。咁呢忽仔咧，其實係幾大呢？嗱，其實呢忽仔32公頃，32公頃入面，佢唔係全部都係攞曬嚟起一啲高密度公營房屋嘅喎，佢只係攞約莫係1/4到，都唔知有冇啊，1/4-1/5到，就話會起一啲高密度嘅公營房屋，中間咧又有一大忽咧，就係一啲嘅綠化地帶，唔知做乜嘅，然後 真唔知做乜嘅喎， 然後有一啲咧叫低密度住宅，即係貴樓啦，簡單嚟講。佢話起呢個範圍，公屋呢個範圍咧，其實同你隔離條清河村係一樣咁大， 1/10到嘅啫喎。 同你即係你基本上係只係攞個位起一條屋村咁大把嘅大地方，咁你不如唔好撚收啦，你大把地方可以攞啦，你只係要咁細笪一笪仔，加埋都唔知有冇10公頃嘅位置。 咁樣嘅，輝咁樣嘅。佢咧嗱，見到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呢一笪地，見唔見到？係好清楚嘅。其實綠色就係嗰個高爾夫球場啦。你而家見到嗰一點，即係呢度嗰一點啡色嗰點咧，即係呢點仔咧，就係佢將會發展公屋嘅地方啦。 冇錯， 就係嗰個公營房屋嘅地方啦。依個就係話要發攞翻粉嶺高爾夫球場嘅一忽嘢去發展個32公頃，就係咁樣嘅一回事。但係仲有其他嗰啲唔知做乜鳩喎，嗰啲係唔知做乜嘢嚟嘅喎嚇。嗱，件事就係咁，佢又梗係咁諗啦。我直接收翻啊，費事社會咁大反彈啦。咁咧，我喺嗰度起條公屋，你諗下？成哥啊，佢哋打高爾夫球嘅時候，屌你老味望撚住嗰條，屌你乜粉腸村，叫做粉腸村啦、新起嘅屋村、 okay. 叫粉腸村，對住嗰啲新移民粉腸村，你打高爾夫球，你打都冇味道啦。係嘛？你打都唔打得唔開心啦、 啊。所以我咪話你收一丁咁多，你不如唔好收。 你索性，其實你依個小小嘅地方，你可能攞一兩塊中地已經夠噶啦。 係啊，所以咧，咁咧呢件事咧就導致到有條友啊，即係有個所謂咧，就不一直都係反對呢、這個香港高爾夫球大聯盟啊，好撚犀利啊，大聯盟咁咧就不嬲都係反對呢個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嘅。咁呢班係咩人呢？大家都知道係柒頭嚟嘅，即係嗰啲咁樣嘅有錢人嘅柒頭嚟嘅。但係 OK 喎，我今次撐佢哋喎。 係啊，我都係。 我立場係撐佢哋喎。第一，我講過㗎啦，喺節目都粉嶺高爾夫球場，你哋大家又係錯咗個重點，唔係話打高爾夫球活動，唔係搞國際賽，而係佢個保育價值。香港高尔夫呢、這个粉岭高尔夫球场是百几年历史的高尔夫球场，亦都是亚洲第一个叫做 full course 大即是东亚地区啦，即是我哋嗰啲地区啦。喺清朝嘅时候已经有啦，清末嘅时候已经有啦，喺十九世纪嘅末期已经兴建建成，百几年历史嘅。唔系话佢有嗱，里边仲有好多值得保育嘅树木啦、物种啦、昆虫啦嘅嘢，亦都喺呢个高尔夫球场嘅范围里边。二香港亦都系因为呢个高尔夫球场，所以成为一个喺亚洲嚟讲，可以话系率先系引入高尔夫球活动嘅地区。 嗱，你啱啱讲到树木嗰样嘢咧，我都可以提少少嘅。我揾过一下长春社嘅资料，咁长春社推敲咧，成个高尔夫球场嘅范围咧，大约有80棵嘅树木咧系可以有资格列入呢个古树名目册嘅。咁你80棵，你觉得哇80棵树好少啫？嗱，我想同大家提一提一個數字，就係咧呢一個咁嘅高爾夫球場已經有80棵可以列入呢個名冊啦。成個沙田區你知唔知有幾多棵？ 幾多棵？ 三棵， 即係佢已經有80棵可以列入。 全個沙田區係三棵， 係 全個將軍澳區同埋加埋西貢區零。 哇！即係佢裏面有好多值得保育嘅樹木。 冇錯， 值得保育的大自然環境。我點解話同意呢一個所謂大聯盟呢？而佢哋咧就發表咗，即係經過即係話要收呢個32公頃嘅土地啦，咁樣即係佢哋咧就曾經講過一個話政府係欺善怕惡嘅。係啊，其實佢講得啱。佢話點解咧？就話你收高爾夫球場，但係你唔夠膽去收中地。 係啊， 嗱，大家睇睇。即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找一找，在粉嶺高爾夫球場附近的地方是一些什麼地方呢？打鼓嶺坪斜在上水站對面馬路，其實有一大堆的中地的那些地方，你知不知道用來做什麼？都是擺貨櫃，完全不知道做什麼的廢車場、湯車場，那些中地就是一些屌你老母新界的惡霸霸撚住幾十年、一百年的土地，屌你老母！而家系浪費啊！嗰啲土地去劏車， 擺喺度看嘅啫，其實真係 曬太陽，嗰啲土地先至係值得屌你老母攞嚟發展。政府強行收回，就係要收呢啲土地嚟發展，冇人會感覺到可惜嘅。你攞嗰啲地方嚟到起呢個樓、起公屋，係冇人覺得可惜嘅，因為裏面冇任何嘅觀賞價值，冇任何嘅郊野公園，冇任何嘅咩，全部即係冇任何嘅保育價值嘅一啲土地，只不過係用嚟擺貨櫃嚇、擺垃圾、擺貨櫃做回收場。點解你唔攞啲中地先呢？ 係啊。嗱，呢個我都直情我唔係話口噏啊，我其實好多地方我都去過，因為工作關係。我之前試過有個 friend 住喺嗰、那個哇，屌嗰度咩啦，平斜再入嗰度咧，我唔記得咗嗰個叫咩名啦。基本上沿路行去咧，差唔多，沿路行入去咧，其實根本大把呢啲咁樣廢棄嘅地方。 你沿林錦公路、粉錦公路行一轉， 你唔使去到咁偏嗰啲添啊！你就算咧，你譬如可能喺大欖搭到去搭巴士行去上水方向，沿住嗰個叫做 新界北環湖公路、 新界北公路 行上路，即係 你望住左右兩旁，其實你都見到大把，其實都係又廢車場啊、貨櫃啊，即係大笪空地挖爛曬，唔知做乜咁樣。根本上嗰度已經係大把地方，你。而家你攞翻呢個高球場嗰32公頃， 就兩頭唔到岸啦。 完全係， 係咪？你又你嗱，第一點解佢要咁做咧？就擺平啲阻膠。 即係嗰啲東北發展嗰啲嗰班左膠，即係葉咩葉寶林嗰啲左膠，即係話唔係好撚多左膠就話，朱凱迪嗰啲就話要攞翻粉嶺高爾夫球場啦發展嘛。我講過㗎啦，點解佢哋要攞粉嶺高爾夫球場嚟發展？就係、是、問題係佢哋唔撚鋸。唔撚鋸你政府啫嘛，唔撚係話一定要攞翻你，唔撚鋸啲權貴啫嘛，呢啲係左膠嘅思維嚟嘅啫嘛。但係問題係我係反對收回高爾夫球場，因為你高爾夫球場係絕對係香港一個重要資產之一。我唔打高爾夫球嘅，李森，我亦都好憎打高爾夫球，好憎打高爾夫球嘅人，我唔中意嘅。但係呢個有其歷史嘅價值，佢亦都係一個香港國際賽國際高爾夫球賽嘅其中一個站。而呢一個高爾夫球場嘅設計係設計得好好嘅，係因為係一個蘇格蘭人設計嘅，而蘇格蘭就係高爾夫球嘅發源地。呢、這個球場係真係好好嘅，係唔應該去破壞呢個球場。你要收嘅係應該收周圍嘅中地。是是 就在隔離咋，其實已經有好多啦，喺古洞北啊、鐵坑嗰邊已經大把地方你可以攞， 大撚把 落少少牛潭尾，去翻大埔九龍坑，其實你大把選擇。 九龍坑唔好執喎，嗰度冇乜地嘅啫，其實。 有一邊有，有一邊有，你喺九龍坑村嗰邊就南麻埔嗰邊就多樓啲啦，但係其實你另一邊咧都多位嘅。 冇乜位啊，九龍坑唔好搞啦，唉，總之冇搞九龍坑啦。 係啦，又或者你上上北嗰邊啦，咩小坑新村啊、華山村嗰頭，其實都好多選擇嘅，因為本身你東北計劃咧，其實就已經係包咗呢邊。 係， 但係又好得意嘅喎，你小坑村有一橛位，跟住然後呢度另一條村有一橛位，中間又唔用。 唔係，其實你成段林錦粉錦，你一路經過錦田嗰度，其實好撚多地嘅，嗰度好撚多地，而家係廢車場，而家係貨車場、廢車場。貨擺貨櫃，上水嗰邊又有，古洞嗰邊又有，大撚把啲中地發展，係咪？而家個問題喺個中地嗰度，並唔喺個高爾夫球場嗰度。好啦，政府而家屌你老母小恩小惠，俾個屌你老母俾個少少嘅發展你，任鹹唔淡。你又第一，你破壞咗個高爾夫球場；第二，你起咗嗰條村做乜撚嘢咧？嗰條村俾咩人住嘅咧？係咪？嗰啲屌你老母，你又打波，結果咧就兩頭唔到岸啦，波又打唔到，住人又住唔到。系咪？咁你會唔會為咗呢條村仔，你又改咗周圍嗰啲道路呢？係咪破壞咗周圍嘅環境呢？會唔會呢？係嘛？我唔知道。但係我想講嘅重點就是除咗我表明我的立場，我係反對收回嘅。之餘咧，我仲要恥笑呢一班嘅所謂香港高爾夫球大聯盟嘅呢班有錢佬。我屌你老母！你話大聯盟，你話大聯盟，大個聯盟。啊！我屌啊！你去政府抗議喎，幾撚勁啊！哇！幾撚喂啲有錢佬去政府抗議啦，燒到佢啲利益啦，就去政府抗議。我屌你得五個人去，真係屌你老母你班撚嘅！你講啊講到好撚勁，又話屌你國際級，又話香港高爾夫球運動，又話點點點，香港打高爾夫球唔止你五個係嘛？所以我屌柒你啲有錢佬係嘛？抵撚死㗎！你俾林鄭玩係抵撚死㗎！你班有錢佬，屌你老母！你班所謂高爾夫球愛好者，我抵撚你哋死啊！俾人哋割咗忽肉去啊！將來咧，你就要同啲大媽一齊打高爾夫球啊！ 一路打就一路聽住大媽 喺度跳大媽舞啊！當你咧屌你老母打動嘅時候咧，就啊隨時問你啊嗰啲大媽咧就走嚟問你啊先生嚟你打咗個高爾夫球都打動你。你要打我的洞吗？你都十九个了，就在来打我的，那你可以啦，30块钱啊，即系嗰啲啊， okay. 即系住得喺嗰啲新移民啊嘛，嗰啲大妈系嘛， 系嘛， 问你打唔打第19个洞啊？即系所以你老尾系你话侵害你嘅权益，你老尾你得个五个柒头啊，走去屌你老母，走去抗议系嘛？你班人欺善怕惡，人哋梗係恰鳩你啦！你班咁嘅撚樣係咪啊？對住嗰啲示威者，東北即係反東北嗰班咪聲大夾惡嘅， 好兇狠㗎！ 好撚兇狠，又打人又剩嘅， 掘雞頭走埋去就成間屋拆鬼咗你。 係咪又唔係啊？佢淨嗰班左膠去示威，屌你老母！其中一個所謂香港高爾夫球大聯盟走嚟喐手㗎嘛？係咪？嗰、那個阿叔走嚟喐手㗎嘛？屌你老母！你喺邊啊？屌你老母喐我哋啲后生仔啊咁撚叻！屌你老母而家喐政府得五个人，你老母抵鸠你死噶！仆街唔家产，你班有钱人，我屌你老母抵撚你死噶！其实 你咁撚中意擁抱政府嘅，你咪翻大灣區打咯。 有大把棟，千鳩幾個棟任你 篤。唔撚止係啊，唔撚止你去誒，唔係第時觀瀾，你咪去觀瀾打咯。觀瀾喺大灣區裏邊㗎，係 啊， 喺規劃裏邊㗎，係嘛？你咪去觀瀾咯，叫政府屌你老母，每人送個會籍俾你哋咯，送埋間別墅俾你咯，屌你女尾，打撚完洞去打去別墅度打洞咯，屌你老母，你班撚樣係咪？即係你又話要捍衞，又話乜啦？又話七，屌你！你平時賴政府咪好撚叻嘅，你賴啊林鄭月娥嗰閪咪好撚叻嘅，你班柒頭係咪？嗱，而家出嚟反政府啦！啊，屌你老母，得小貓三幾隻，我真係笑諗到真係好想，好撚想恥笑呢班撚人。 同埋我覺得咧，佢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都 fact check 都唔夠。因為佢話咧，佢其實同我哋個建議一樣嘅，都係話，可以喺上水北嗰度咧就起樓啊，唔使要攞呢個高球場啊。喂，人哋嗰個已經東北計劃包咗㗎啦，做少少 fact check 啊，唔該。 係嘛？即係你諗下，即係你嗰度啊，你嗰條咁嘅村仔，呢忽咁嘅忽仔，你收兩個貨櫃場翻嚟啦， 已經搞掂㗎啦，夠曬㗎啦，係 咪？今日咧，佢個忽仔咧之餘咧，嗰啲黃色嗰啲咧，其實咧就係呢啲咩啊？低密度住宅啲咪即係豪宅咯，係咪？即係咪又係益撚咗圍住個高爾夫球場嗰啲發展商咯，係嘛？即係又係四大家族嗰啲咁樣嘅樓咯，係咪？仲大劈過你啡色㗎，分分鐘計嗰啲斜紋嗰啲。 係啊，一睇就知啦，肯定係。 喺綠色地帶隔離啊，仲要跟住你嗰啲咁嘅公屋單咧，執曬個角落頭嗰度啊！屌你老母閪，係嘛？即係呢個根本就貓哭老鼠嘅土地發展方案嚟嘅。系嘛？你老母喺你又擁抱，然之後咧，屌你老尾，仲有啊！你係講緊係人工島，就前期工作開展噶啦，你全面擁抱之後，係咪？所以成日成件事，屌你老母係根撚本係就係黐撚線嘅啊！所以咧，唉，我都覺得即係非常之好笑啊！你憤怒啊，憤怒得五個人嘅啫，屌你老母！ 吹雞嘅能力都冇， 即係呢啲人，唉，抵俾人。 唔係你叫我哋幫你吹雞啊嘛，可能我都可以 call 多十個八個啦，唔話多啊。 我吹雞，我自己去買，屌你都唔止五個啦，起碼都有八個噶。 我要個飯盒夠噶啦，其實 八至十個噶， 使好多噶啦。 再唔係你俾少少錢我揾，屌你啦，咩揾啲臨時演員嚟幫手充餐場面。 反正你都係咁用嘅啫，冇乜所謂噶啦，又唔使嗌口號啫嘛，我哋好叻嘅。 係啊，屌你嗌口號，我哋點啊？喂，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咁啊，講下呢個最新人口咧。香港原來最新嘅人口已經突破咗700万啦。我哋嘅， 向1000万嘅目標又邁進咗一大步啦。 一大步啦。咁啊，最新嘅人口咧，我哋香港咧就係748万，咁啊，即係750万啦，即係750万人啦。啊，我想問下你啦，輝輝，你有印象開始香港有幾多百萬人嘅？ 600， 你已經係600啦，我係500嘅。 系啊， 定系400咧？500， 我600咯。我小學嗰陣時， 我小學就係香港500万市民嘅，定係500定係400咧？我都唔好記得， 差唔多啦，都係嗰啲啦。 香港500万人咁樣嘅，即係好似類似咁。而家咧，屌你老味，多撚咗差唔多一倍啦。咁啊，750万啦。咁啊，有一個好奇怪嘅新聞嘅，2月20日嘅。咁屌你老味，政府統計就斯斯縮縮啊，鬼鬼鼠鼠咁樣公布咗香港嘅最新人口數字。咁咧，政府統計處發表咗最新嘅人口統計，去年年底香港人口臨時數字係7482500人，比上年增加咗嗱，比起上年嚇一年裏面增加咗69400人，係69400人。新增嘅人口裏邊六成，即係有幾多人啊？42300人係持單程證來港嘅新移民。據民政事務總署的資料，新來港能說廣東話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過去10年間由85%減到不足70%。咁咧，亦都近年內地新移民一直係香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佢哋融入香港時有困難。據民政事務署公開數字，去年第三季來港單程證持有人中僅68.9% 能夠講廣東話，比起2005年第二季嘅85.2% 咧，就顯著下跌嘅。嗱，其實下邊嗰啲唔係重點，重點就係去年新增嘅人口裏邊69000人，即係差唔多70000人裏邊，有42000人就係呢啲持單程證嚟港嘅新移民，係講緊只係一年就42000，下年就45000。 九萬，跟住十萬，跟住一路升上去，四三一十二，四四一十六，四五中二十，有數得計啦，係咪？即係呢個係香港新增人口，新增人口即係乜嘢啊？新增嘅勞動力啦，又或者係新增未來嘅棟梁啦，即係 B B 仔啦，係咪？即係計埋曬所有嘅新增人口嘅，計埋 B B 仔嘅，先至嗱香港人出生率大約即係得個萬幾個嬰兒， 好似差唔係啦，係萬零。 即係話。除了嬰兒之外，我哋嘅新增人口，屌你老母，就係呢四萬二千三百人，就係、是、持單程證，我哋就已經四萬幾人咁嚟沖淡你啲人口，係咪？咁你話點解會有呢？咁點解會呢單嘢會講咧？就係話有一間天水圍嘅，好似係一間學校，就話唔俾啲學生講廣東話嘛。 啊，系啊， 普通話啊嘛，咁啊天然大波啊嘛，係嘛，即係養成好撚多問題，係嘛，咁即係隨住大灣區呢啲同埋香港呢啲咁樣嘅輸入內地人口政策，係咪？咁你有乜撚嘢理由唔有一個長遠嘅人口政策去管理呢啲嘢？你冇長遠人口政策，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是、掩飾你洗血、種族清洗嘅事實。掩飾你殖民的事實，係咪？即係只有係你掩飾殖民的事實，你先至會唔講，係咪？即係你話講到香港醫療體系爆煲，好多都係 R 字頭，梗係啦！屌你老母，一年有四萬幾人嚟，你冇有乜理由唔係 R 啊？你嗰啲咩施麗珊仲喺度講話，屌你老母唔撚係嘅，係嘛？你如果唔正視，香港人又唔反抗啊？這個局勢只會繼續惡化落去。中港的矛盾是不會熄滅的，只會釀成更加嚴重的後果 和衝突， 沒錯。將來的衝突會變成怎樣呢？是不是屌你老闆真的去到那些、義和團呢、去到殺大陸人呢，我都不知 道、納粹式統治、就是、法西斯 或者是、法西斯行動，甚至恐怖主義，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不解決嘛，事情不會自己解決的嘛，是你不解決的問題，問題不會自己會有答案，是吧？喂，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見面，拜拜。